新型城镇化将全面展开，要重点打造四张城市名片，即打造德信涿州、科创涿州、品质涿州、幸福涿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涿州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科学发展、协同发展、跨越发展。连日来，涿州市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掀起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2月26号，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2月2龙抬头来临之际，由涿州市高官庄镇三河屯村村民自发组织的一场以美丽乡村情为主题的2月2龙抬头民俗文化活动。2月20号，帮战友服务中心为退役老兵郭文旺送去了爱心善款10000元。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爱着你坚定的爱情，爱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用我最需要的温柔，在我还能浮在你的爱，钟爱我一生。在你的爱中爱我一生，中爱我一生。 Oh my love, oh my love, oh, 在我还能浮在你的生命美丽的爱情，来打动我的心，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爱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用我最需要的温柔，在我还能浮在你的 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位于北京大兴河北廊坊交界处的北京新机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其整体造型被网友称为凤凰。据了解，五个指廊的端头将各建一座植入中国元素的空中花园，旅客候机时可在自然环境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登机口双层设计可同时上下飞机，新机场可免去摆渡车。目前航站楼整体造型已完成，整个工程按计划将于2019年投入使用。北京日报消息，双层纯电动公交上二环，22辆纯电动双层公交车投入44路外环运营，驶上二环主路，这也是双层纯电动车首次在本市普通公交线路上投入运营。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和原来相比，这款纯电动双层城市客车还配备了冷暖空调、电子屏显示路线图、智能钥匙系统等技术。此次44路愉悦加入绿色车队行列，从原本的加柴油变成采用永磁同步电机发力，每辆车都搭配了25块纳米高功率多元锂离子电池，采用直充式充电。电车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135期间，电车客运分公司为推动节能减排，将积极推进清洁能源车辆使用，功能核心区基本实现公交零排放，到2020年预计环保公交将超1.1万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苍苍，天微微。 Yellow

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周华健的歌呀，几乎人人张口都能哼出几首代表作吧。但他一路走来的一些酸甜苦辣呢，都写成了他的歌。像花心呀、朋友啊，还有忘忧草、孤枕难眠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心路历程的写照了。今天的第二首歌呢，来听到的是黄韵玲《离开的时候》。改版后的《非诚勿扰》的话呢，应该对这首歌的旋律会有些熟悉吧。就是每次男嘉宾离开的时候呢，就会想起这样一个特别的女生。离开的时候有些话没亲口说，没错，就是这首《离开的时候》。这首歌听起来呢，还是有些淡淡的伤感了。继续来听到谢霆锋自己作曲的一首歌《点歌》。 的城市里，有些大楼依然灯火通明。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我接别人点的复杂心情。是否你也在收听？和我一样就一个人，没关系，这是 DJ 今晚要说的主题。拖了太久的我和你，到了最后还是各分东西，没有一首歌说得清，

说爱我，我还有没有勇气靠近？粉丝遇到知音，世界只有个你，谁也不能代替，如何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什么才是爱情？如何挥别过去？若有人再说爱我，要选择还是离去。世界只有个你，谁也不能代替，如何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什么才是爱情？如何挥别过去？若有人再说爱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李玟《美丽》的主题曲，这是方大同特别为她量身定制的。而这两个人呢，也是有着相似的背景，同时都是用那种偏向西方的方式来创作和演唱。于是方大同呢，便成为李玟这张专辑唱片公司第一位邀歌的对象了。继续的是钮大可，差不多很多有名的歌手都演绎过他的作品，而他自己的专辑呢却很少，认识他的人也不多吧。来听到这一首《昨天不小心喝醉的时候》。 昨天不小心喝醉的时候，听见自己在对自己说，日子究竟该怎么过，夜晚是不是越来越多。昨天不小心喝醉的时候，听见别人在对别人说，日子究竟为谁而过，夜晚不能不犯一点错。昨天不小心喝醉的时候，装扮心里满满的寂寞，突然觉得没有一个我爱的人也爱我。的时候，听见自己在对自己说，日子究竟该怎么过，夜晚是不是越来越多。昨天不小心喝醉的时候，听见别人在对别人说，日子究竟为谁而过，夜晚不能不犯一点错。 是台湾一位很优秀的音乐人，不过呢，时间久了可能会渐渐的被人们遗忘了。他为别的歌手写过很多好听的经典的歌，当然如果你留意过一些老牌的红歌手的作曲人或者制作人的话，也许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继续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纪念》。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凭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是在这个世界。也许那一次见面是生命给你机会，了解爱只是人所渴望的投射面，渴望会改变，他的爱已经不见，已不见。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漂亮的人不想分开啦。想啊，牵着你的脚乘坐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未来的陌生 都一起走着，好单纯，牵着你的宁愿永远爱的天真，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从此手跟我紧了，可是却很认真，从此手跟我紧了，手带着 放风筝，我轻一点，牵起了